格罗之离。密切期待，尊重要求。呢个嘅过咗十几日，差唔多两个几礼拜咧，呢个嘅停顿缓冲区咧，都果然系超时嘅。咁但系咧，我首先要喺格罗， 不过啱嘅。 等先，首先首先咧，阿祖要报一报时间先。 今日咧系2014年嘅4月15号，现时嘅气温咧系27度噶，室内嘅时间咧系21:22。 我哋录嘅时间咧就系今日啦，同埋系夜晚9:00几啦。系我 讲咗21:22， 系我逼阿祖咧就要过嚟 studio 咧开锁入嚟去帮我录音嘅。如果唔系我逼佢咧，我谂佢仲系有工作在身嘅。嗱，不过咁。我呢首先喺呢个第二公里嘅格罗之离呢， 即今集系第二公里啊。 係啊，今集系第二公里啦。 okay, okay, okay. 因为我哋系咪用公里啲人唔好记得呢，已经行咗，但係你諗下一个 字。你曾经到过数嚟呢，你明白 係。唔系，我意思系话呢，如果真系用公里咁样去行呢，两个几礼拜先行一公里呢。 差唔多啦。 一公里喎、 啊。即你上次我哋第一集嘅时候呢，譬如讲飞机嗰单嘢啦，系嘛？哇， 负一公里嗰阵时， 即系好系啦，好热切期待，应该点都有啲消息。到第二集嘅时候咧，我哋就话一公里嘅时候啦吓，我哋 零公里， 零公里嘅时候就喂有望啦，有啲人有望啊，有搵碎片啊，又成啊，咁样 系嘛？马航呢单嘢咧，我迟啲再喺我哋嘅一间嘅话题会头半个钟吹晒佢先。但系咧，我想讲咧，我都要发泄下我啲情绪先。 咩咧？ 嗱，首先一样嘢， 我试唔出。 我屎唔出，从来咩啦？你入从来都唔系我嘅问题，呢个难度系你嘅问题。 唔系呢个系你嘅强项，唔系你嘅难题。 我好少便秘嘅、啊，阿祖你多唔多咧？ 我唔多，真系唔多。 撞鬼嚟！喺我节目度讲咁多屎尿屁做乜鬼啫、啊？你 呢啲系我嘅专长嚟。 啊，你嘅专长呢个屎尿屁系你嘅专长嚟嘅咩？ 不嬲都系噶，真系 真系俾你激死。唔系啊，因为咧，你知道啦，因为 我知咩？ 两个几礼拜之前咧，咁啊，因为咧，阿祖你啦吓，因为有啲家事，咁咧就所以咧，你又唔可以有时间腾出嚟，咁就于是乎咧，咁我咧就我就本住好心，咁我就首先咧就喺我自己嗰个 Facebook， 即系嗰个 fan page 嗰度咧，即系嗰个次事顾物来嗰度咧，我首先留咗段嘢嘅，我就话。因为呢阿祖呢有家事，咁呢所以佢就唔係好方便，咁又因为你呢、這个 studio 系借你㗎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就可能要迟少少，即係今个礼拜就未必有啦，或者十零日后可能先至有机会再。 我嗰时早叫你录嗰次，你明白？ 因为嗰个离开相差两日几，你就叫人录多次，唔系呢个你呢啲唔正常嘅。好啦，咁之后咧，咁我就留咗呢段嘢啦。咁 OK， 咁我就睇到好多网友咧都好正常地话啊，咁希望迟啲你即系阿祖你处理咗啲嘢啦，咁之后咧就搞掂佢啦咁样。咁因为即系。我想你都不方便讲是什么事的啦，是不是 未讲得 了。是啦，应该是一些屋企人的问题啦。好啦。咁于是乎呢，我想着我摆了在 这里。你由家事已经讲是屋企人的问题添了。 即是我第三句就会爆出来的，是不是？不是，没有家事啫，家事啫，家事啫。咁我就想着我讲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即是我的网友应该 understand 的啦，是不是？好啦。点知过了即当然大部分人收到嘅，我觉得收到呢个 message 好啦。 都有，我要多谢，即系你咁样讲完之后咧，亦都有啲你即系就唔知边啲 fans 啦吓，我哋共同啲 fans 喺我嗰边都有留 言。即系问候下你啦。 大家唔好介意，我冇复完之后，我真系唔知点复。 明啊，因为有啲人亦都误会咗你啦吓，以为你出咗事啦，其实唔系阿祖。不过虽然我同你都好多病痛， 都出晒事噶啦， 我同阿祖都出晒事噶啦吓。但系而家针对就系因为你家人嘅问题啦，好啦。咁於是乎咧，咁我留言之後咧， 家事啊變為家人嘅問題， 是但啦，啲人 understand 噶啦，好啦，咁就去到過咗一個禮拜到啦，咁點知咧，我當我留緊其他 post 嘅時候咧，咁即係啲網友咧就繼續咧就用一啲 超人性客气嘅说话开始就留就话几时有格罗兹嚟啊？新个集过咗十日啦，哇咩咩咩咩，咁即系开始就留啲言， 好燥啦。 咁我就心谂，咦喂，我已经留咗一次个 message 之后咧，我个 fans 咧就已经将我嗰段嘢落咗去佢嗰个 fans 个 page， 云海嗰个 fans page 都已经落咗一次噶咯，即系其实两个 post 噶咯。好啦，咁点解仲有人咁样问咧？咁我于是乎我就再过咗一个礼拜噶啦，咁我就话好，咁不如咧我再 po 多一次， 系 announce 多次啦， 系 announce 多次，就话因为有咁嘅情况，咁亦都因为 studio 系借人哋唔系我噶嘛，咁因为咁嘅情况咧就唔可以，即系都唔系讲紧， 都唔系 studio 嘅问题， 系咩咧？ 系拍档嘅问题， 咁当然系你嘅问题啦，咁你又唔可以出嚟系咪先？咁于是乎咧，咁我就留多一次， 仲要讲埋我唔可以出嚟， 咪得啦，系咁啊。再留多一次，咁當然咧有啲網友就話，不如你編咗喺第一個 column 嗰度，即係嗰個 Facebook 嗰度，咁我就 OK， 都啱喎，擺落頭版頭頁，永遠都入到去第一版睇到嗰樣嘢啦。咁咧繼續有人咧就會繼續問幾時有啊？格罗兹嚟等好耐咯，又话今集留啊 Donald， 咁我就心谂，即系唔止一个，不但止喺嗰个留言版会喺我留紧其他言嘅地方会问啦，喺嗰个留言嗰个 column 嗰度，另外嗰度咧又有啦吓 ，PM 嗰度又有啦吓，咁于是乎我系谂点啊，即系某个程度上咧，因为我 po 完一次咧，我 fans 又 po 落去云海 fan 飞一次，即系四个 post 噶啦，好啦， 跟住我边又会有人即系 post 落我度嘅， 即系话其实六个 post 噶啦，好啦，咁仲问，咁嗱。去到呢个位咧，其实我都已经有少少兴噶啦，心谂我咁样交代法，即系难度都睇唔到，系咪？我都编咗喺第一版啦，系嘛？好啦， 置顶噶啦，咁样 置顶啦，好啦，之后咧我就再，我都忍住道气，咁我就再将其中一 所以咪便秘咯， 我冇便秘啊，讲明先，你听我问先，咁之后我再将嗰段嘢咧，就再铺多一次喺我微博。咁我微博更加容易俾人睇到啦，因为我微博唔系 upload 得好多嘢啊嘛。好啦 ，up 完之后都继续有人会问，而我微博嗰度仲系 keep 住第一个 column 噶，即系我冇 upload 任何其他嘢，仲继续有人嘅问点啊？几时格罗兹嚟啊？好啦，我咧其实我想话俾你听啦，即系自从咧有互联网之后咧，其实咧十几年嚟咧。好多人都有啲學者又好，科學家又好，就講咗一句説話啊嘛。佢話自從有咗互聯網之後，smartphone 之後嚇，地球咧就變成一個平嘅世界啦，即係所有嘢都互通噶啦。我喺呢件事上咧，我就已經好簡單，我就覺得呢個世界並唔會因為呢個 smartphone 同埋 internet 咧，令到個世界係變咗平嘅，並唔會啊嚇。 係睇下即係有睇下有啲人有會唔會為咗個市場嘅需求而改變自己嘅立場咯？ 唔係，而係我覺得咧，根本就所有人係活喺自己嘅平衡宇宙，即係每一個人係自己活喺自己嘅平衡宇宙嘅生活啫嘛 嚇。 你每日見到啲乜，你就當係乜又得。你自己願意收集啲咩資料喺你自己嘅主觀意願上邊又得嚇。你唔會主動去揾你自己自己想睇嘅嘢，或者你会揾自己想睇嘅嘢，但系会自己去筛选咗好多嘢，即系同选举一样嘅吓。一起身嗰下就自我筛选噶啦。咁我就觉得好猛，喂，点啊？即系如果我留与唔留个 information， 原来个结局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咁我又有少少猛咯，因为点解咧？我就心谂嗱，大家网友你俾我呻多两句。喂，我呢个网台咧，或者我呢个节目啦吓。免費噶嚇，我唔係好似其他人咁要收費噶，我大可以咁樣做，但我抉擇唔咁樣做，我都係因為相信言論自由或者係即係 free of charge 嘅資訊流通嘅啫，係嘛？咁背後我同阿祖嚇、用一個唔使錢嘅方式，努力話大家去製作節目，第一。已经用尽人情，又借 studio 啦，又不断自己，我同你背后又揾好多唔同嘅广告赞助啦。之后咧，可能咧嚟紧咧，仲有我问埋电影公司，可能攞一啲免费飞又送俾我哋个台嘅听众啦，等等所有嘢。喂，我哋都用心用力吓、为咗我哋啲听众，真系义无反顾噶咯。咁系咪我心谂啊？纵然我真系冇留嗰三段加 repost 嗰六段。即系咪忍少少等两个礼拜听一个新嘅节目都咁难呢？ 即系点咧？险过你咁样话， 系咪老讽得滞咧？唔系，即系我哋有时觉得系咪即系你又唔系交月费 ？ 你唔 support 都算啦，系嘛？你唔 support 之源，仲要有时系觉得喂大佬啊，系咪老讽得滞？一定系其实我哋其实同时代脱节咧？其实而家世界根本个个都系咁样谂嘢，个个都系咁样去做嘢，个个都系咁样思维，就系、是、你俾得我，我梗系要老讽啦。 不过我记得咧，以前大概可能系九十年代咧，即系有一啲节目咧，我记得又系好不定期地咁样先至有噶。 咪即係好多以前啲節目都係不定期㗎啦，係 啊，但係即係一日佢冇講過話完咧，就即係間唔中突然間會爆出嚟。咁亦都有個好處就係咁樣咧，令到啲人咧成日都抱住，係咁樣。 咁不如咁啦，以後格羅之嚟啦，我唔好講係一個禮拜定十日定幾多一集啦，我中意就出下， 不定期 係不定期。我中意興興地，我三日又出一集；我又興興地，我三個月先出一集，係咪好啲咧？即係唔係等到好似而家喂，我真係好似我同你欠咗全世界咁喎，阿祖。点睇啊？你觉得吓？ 咁 系咪懵懵地咧？ 如果你讲不定期，到时会变为日日噶，可能系 吓。唔系咁，你即系我都系嗰句，不如不定期啦。即系仲要系背后，你谂下，我呢排又病紧，你又病紧吓、啊。即系我哋系咪真系咁辛苦？原来都系贴钱买烂寿咧。不过算啦，人生都系贴钱买烂寿噶啦。今日嗰个 topic 都系咁样嘅啫。嗱，我开嗰、那个。题目第二公理题目之前咧，头呢半个钟咧要吹翻所有嗰啲过去嗰啲嘅突发事件先。首先你数下啦， 即系唔系马航嗰单嘢，我哋 要 讲 下啦。 咁啊，今日即系你上一集应承过嘅，大家都好中意听噶。 乜嘢？ 点解呢个全集讲当奴？ 哦，唔系，我讲翻嗰单 case， 同埋我要数当数臭当奴系嘛，都要噶啦。我都要同、即系我摩星岭四号嘅摩星岭四号嘅听众要交代当日嗰件事啦吓，我都要交代清楚嘅。 咁、我谂都够噶啦，今日已经。 唔系啊，咁头嗰半个钟我讲 紧，系 唔系？ 你讲马航啊嘛？ 马航同埋咧，我都要楞少少嗰日。巨落巨大雨嗰日咧， 哦，哇！ 雖然離開好遠啦， 即係 十幾廿日啦， 係嗰日就係好似係啱啱嗰日之後嗰日，我就話叫你錄嘅原本， 但係因為離開太近咧，我話冇理由咁近嘅，好啦，點知一拖咧，亦都你又控制唔到啦，係咪？因為事實上。有啲嘢 突發 事件啦、大家都尊重下我同阿祖同埋我同阿祖嘅家人啦，好冇？ 喂，不過唔係，即係先講個突發事件就係落雨嗰單嘢先啦。 講咗係啦，等落雨先啦。 真係正。 唔係，我想問嗱，我哋個話題 咩？二百年嘅住。 嗱，我想话咧，当日咧落雨嗰个时期咧， 正啊！ 你喺边？ 礼拜日嚟嘅。 礼拜日 夜晚 七点几开始？ 八点几我嗰个区 ，OK。 七点几开始系黄雨？ 啊，黄雨啦，是啦。 之后就 嗰段时间， 总 之黄雨嗰段时间我瞓紧觉啊。 喺屋企啊？ 喺屋企瞓紧觉啦，已经。 咁懒嘅咩？ 事关咧，因为我嗰日咧就系啱啱嗰个嘅五星期六星期日咧。我就已经即做一啲礼仪嘅嘢咧，做得好攰，攰得好紧要。即 你除咗做教会唔攰之外，仲有啲咩你会做得攰啊？ 做教会好攰啊！咁啊，即系嗰日啱啱又喺，如果我冇记错，就应该系喺九龙区做完个叫我哋叫考核礼嘅礼仪嘅 考核礼， 考核礼就系因为今年 哦星神父嗰、那 个唔系今系嗰啲。今年咧复活节准备会领洗嗰啲人咧，佢、哋最后一个经过考核嘅礼仪，咁就由汤汉主持嘅。咁 如果考核唔到咁点啊？ 好易嘅啫，就问你领唔领洗嘅啫嘛。 咁 我哋愿意咁得。 咁呢个叫考核考核啊？ 考核噶啦，已经系啊，教会即系一个仪式。 其实系咪考核咁解啊？考核撞上。 你唔好嘈啊！ 咁 啊，跟住 大家 唔好嘈， 就受洗啦。 咁啊，即系成个下昼就好攰啦，已经。咁我哋今年咧，天主教香港有3400几人入教啊，都即系都唔少啊，真系。 有几多系为咗翻学嘅咧？你哋唔揣测啦， 系 咪？ 唔系呢个就肯定唔会，点解？因为呢个系成人嚟嘅。即系唔系小朋友， 咁可能系为咗个细路读书咧？ 啊，咁有可能。 唔系咯，咁你真系咁天真啊！ 咁但系佢 做咗咁多年天主教徒，你都知道喺教会里边有几多勇员系为咗一个仔女读书入会噶啦。 咁都好噶，但系佢都要花年半嘅时间嚟学天主道理先至得噶，即系嗰啲老师都要同佢考试啊，同 即 系 纵然动机不佳，但系你都叫做传咗福音 系 咪？ 都系，即系佢呢个人经过年半嘅时间嚟日读夜读，系咪先？咁即系佢既然咁抵得谂嘅时候。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福分啦。Anyway， 呢个唔讲先。 我停一停你，你呢啲说法咪唔识得讲嘢咯。你应该要咁讲嘛。嗱，如果我系代表头先你嘅天主教徒嘅谂法，你突然间俾人串完啦。 系都话你骨子里系。 你听我讲埋先。 咁你就嚟有病，你要求圣人啦，真系。 我会咁样讲嘅，我话 虽然可能作为父母的未作为全心全意去相信这个宗教，但是他都会认为他的仔女读我们天主教学校是比较是良好和优质的时候，因为这个信仰而带出的宗教的学校，而他小哥是要愿意读的话，我都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值得赞许的。 你看多假，你看多假，陈文海你真的是。不过这么 假 讲的东西给你听。 是怎 样呢？近一两年呢，这个是真的。 什么呢？ 有不少的新教友呢，因为即全香港的新教友，我占了七成我都有机会见到他们，因为我会去这个仪式的嘛。有真係有唔少啊！大概我今年我都见到大概係三十零位。 乜嘢呢？ 佢会喺个礼仪入面走过嚟同我打招呼。因为我讲完嘢之后呢，有啲人认得把声。咁我冇叫我自己阿祖嘅，我即係自己我连咩 佢认得你把声，因为认得魔星靓四号。係 啦。 喂，咁以后要改啦。记住是格罗兹尼的主持啊， 系啦，咁跟住咧，佢哋话：哎呀，我哋真系听你嘅节目，听到信教噶。咁样我话：哦，今日有三十几个，真系唔少。 咁其实讲真，即系魔星靓四号又好，我啲节目又好，我都算系福传嘅一份子，系嘛？ 有 传 真 系 有传有传。 咁我喺天主嘅面前， 但 都要医下我啲疾病噶。 no， 系个卅几人同一样咧，归纳为咧都系问同一条问题。 问咩咧？ 云海几时领洗啫？咁样 搞错啊！ 真的，这个是真的，即是我都觉得啊，真的。 圣经里面没这么讲的。圣经里面说，就算我将一杯水给个信徒饮，我那个福分都要关在个天堂的。是不是？我现在起码我摸星岭。 你福分就有了， 救助了很多人。 你未得救这解的啫。 猜过你。哎得唔得救呢？嗱，呢个就系我要同你讲，你唔应该咁讲啦。得唔得救呢？不在于人嘅，系在于上帝嘅。OK， 佢认为呢个人得唔得救，系佢去坑嘅。 Anyway 啦，好啦，翻翻嚟啦吓。咁啊，落雨啊，讲紧。 哇，撑到咁远啊！ 咁啊，真系好攰啦。咁啊，咁所以我嗰晚翻到去六点几嘅时候咧，我就饭都冇食嘅，咁我就 瞓觉。 咁十不相瞒呢，我屋企呢就位于呢个慈云山区嘅，其实啊，即係以往冇 咁 提过。咁我就喺慈云山嘅呢一个山中半山， 我谂住你讲个地址出嚟添。 中半山地区咁样， 哇，住中半山啊！ 嗰、那个山叫慈云山，不过 你翻去同大佬讲，我住半山嘅慈云半山。 超我哋个区嗰度嘅一个栋新楼卖嘅时候， 叫咩？叫半山啊？ 九龙半山啊，叫做自己将嗰个慈云山叫做，我真心谂就咁咯。 咁不如叫九龙拜山。 咁跟住咧咩啊？ 喂，豪宅第时啲人不如叫九龙拜山咧，整个栋。 地产商真系噏得噏，但系即系我佩服嗰啲人个脑嘅。 点解咧？ 黄大仙嗰个叫燕崇山啊嘛。 咁点啊？ 佢卖广告嘅时候系话与九龙塘一脉相连。 哦。 嗰一脉喺边度啊？咪就系个地铁咯。 哦。 喂，乜都得噶啦。 乜都得噶啦。 好噶，咁啊，到咗头先你讲啲黄雨咧，我就完全冇经历啦，因为喺梦中啦，个人都仲喺。但系到八点几，我真系突然间醒啦。 即系俾雨吵醒啊？ 错。 系咩咧？俾电话吵醒。 错。 等阵，俾我估下，急尿醒。 食屎啦你！ 赖咗屎。 你食屎啦！ 快啲啦，讲啦。 我讲啊，你又接住讲。俾冰雹啊！ 你间房俾人打啊！嗰啲冰雹， 因为咧我就系住喺屋企顶层，即系尾二嗰层楼嘅。 咁住咁高嘅咩？ 高嘅，高嘅。咁咧跟住嗰啲冰雹咧打嘅时候，首先就系我个冷气机越嚟越大声。咁我未嘅，开始就系继而嘅，啲窗乒乒乓乓，即系好似真系有嘢打落啲窗度咁。 咁你醒嗰刻有冇望出去先？ 醒嘅咪醒嗰刻望啦，咪。真系 你俾我就唔望啦，你万一打烂咗个玻璃，即玻璃插落嚟咁点算啊？ 唉，咁啊，即系我冇眼患啊嘛，咁啊，梗系唔担心呢啲嘢啦，大佬啊！ 你小心啊你！ 咁啊，跟住咧立即哇，即系知道濑嘢啊，真系濑嘢！咁啊，即刻走啦，因为我屋企我个房四面墙咧系两边都系窗嚟嘅，两边都包住窗嘅， 咁、 所以个声 咁就好麻烦， 好应啦已经咁样，咁啊立即 你你冇嘢做噶，你最多闩窗啫。 唔系我冇开窗嘅嗰日都，咁、立即睇下全间屋有冇事啦。咁、即系你唔会，咁你系冇嘢做，但系你唔会仍然摊喺张床度由得佢咁样喺度嘟嘟嘟嘟嘟咁样嘛。 会咪听下冰雹嘅声响，感受下大自然。 sorry 啦，好响啦已经 ，OK。 感受下大自然嘅威力咯， 好劲威力，好大压力添。咁然之后咧，首先继而咧，第一。 我个电话就开始不停呼叫啦。 系， 因为好多片啊，好多相啊，好、 哦、 多片。 系， 咁都未嘅，嗰啲啊留翻阵间一齐再讲啦吓。咁啊，跟住咧，我个冷气机出事啦，屋企。 点解咧？ 个冷气机咧喷水啊！ 因为太大雨， 系啦，个冷气唔知边度入水，跟住 但你有冇开到冷气噶？ 冇， 系冇开冷气，只系嗰个喷水入嚟。 系啦， 咁劲， 系啊，喷水入嚟啊，两部冷气都系啊， 咁咪死咯，马餐懵咯。 系啊，唔系傻嘅，第一件事梗系搵只塞住个窿先，咪都一路抹一路喷入嚟啊，系咪先？塞住个窿先，咁啊，跟住咧，继而咧就系、是、发觉厅嗰度咧又系啦，所有嗰啲嘅抽气扇。啲風就扯起咗嗰個葉，然之後啲水又游，咁、 哦、 即係救忙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就係、是、睇見咧，就係、是、阿羅神父啦。 嗯，佢嘅片段啦、 啊， 就話 佢嘅教 堂咧， 善道之母堂五華中學嗰度咧， 就落大雨就入曬水啦。 係啦，即係我出咗口諗啊，喂，我哋個教堂二樓噶咯喎，已經係而且有個好大嘅嗰啲叫淫棚，淫棚嗰啲 淫棚有好大個淫棚， 唔係叫淫棚， 禪棚係嘛？ 唔係啊，正音讀淫棚嘅而家，唉、哎，你真係啊， 就係太多淫棚，所以啲雨入嚟， 咁有淫棚頂住噶啦嘛，咁我喺諗。有乜人会入到水啊？ 未听过人叫淫棚，我屋企好多淫棚噶嘛，我教堂好多淫棚。 咁我跟住哇入，即跟住佢成地嗰个 office， 直头要搬走晒成 office 嗰啲。 同埋你谂下十号风球都冇试过咁啦， 系 嘛？系 啦， 咁点解会咁咧？ 真系唔知。咁啊，跟住我哋发觉原来嗰啲五十年嗰啲窗咧，彩色玻璃窗咧， 入水 嗰啲罅位入水，因为嗰日其中一样除咗雨劲之外咧，系咩咧？系风极。 哦，唔系啊，登十号风球都冇咁嘅事噶，八号风球都冇咁嘅事， 都未试过啲风劲即系持续地刮得咁 有一成都唔会搞成咁噶，十号风球 系 咪先？ 唔系我唔系，我系想问下你屋企个系点样先？ 唔系嗱，我当日咧，我咧就完全咧喺佢恐怖雨之前咧、 啊， 即系黄雨之前咧，都唔知有事住嘅。点解咧？因为当日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实当晚咧，我就应该要上去新城咧恐怖热线咧就做嘉宾主持嘅。咁因為嗰日咧，老夫又想早少少錄音，咁、啊、於是乎咧，我哋就喺六點零鐘就入咗去， 匿咗個船底度啦， 匿咗個船底錄音，同、阿東青傳道，同阿老夫就錄緊音，錄完音咧。 录音嗰时系完全唔知啊， 完全唔知道，系、 okay. 录音啊嘛， 冇水浸咩？ 咪录音啊嘛，唔系现场。 咁你 佢 喺船底 嘅，冇啊，乜水都冇啊， 有一成都咁样啦， 冇啊，成架船啊，直情好似架船航行喺个船上边，挪亚方舟行紧啊，冇事啊 ，OK， 竟然 啊！完全一啲事都冇啊，渗水都冇啊，出面我哋行到出去都唔知道啊，即系我行到出去嗰、那个楼梯停车场完全都唔知道好啦，咁我就因为 咁好嘢， 咁阿老夫就揸车走咗啦，咁我就谂住我 仲走到添啊， 走到啊，唔系我就 你完嗰时几点先？ 咩？ 你完嘅时候几点先？ 八点几到啦？ 咦， 八点 八点几系劲嘢嘅时候， 劲噶啦，系啦，唔系，但系咧，我当时谂住咩咧？谂住喺红磡咧散下步，谂住嗰度行下翻屋企咁样。咁我一行到 夜雨咩雨中晚咩晚步， 唔系，咁我就首先落咗去咧、那个吉之岛个 supermarket 咧、就睇下有冇啲面包嗰啲嘢咧，买少少嘢，买茶，咁咧就行出去啦，就懒系轻松咁啦吓。咁 都仲未听到雨声啊？ 唔系，我已经听到啲吉之岛嘅职员喺度讲：，好大雨啊！咁、我就下意识攞个手机揿一揿呢个香港电台，我有香港电台嘅 apps 噶嘛，商台嗰个就冇噶啦 ，delete 咗啦香港 two part 我唔听噶啦。咁咧就喺香港电台嗰度咧，佢因为佢时 upload 本港新闻噶嘛，睇话咦黄雨警告喎、啊，咁于是乎即刻走咗上去睇一睇，已经好多人企咗喺门口度唔走啦。咁我就心谂， 但系你新城出嚟，新城成个台都冇人 up 过咩？电台嚟噶， 星期日嘅黄昏，新城系空空如也嘅，得个十 Q。好啦，讲完好啦，咁样上到去咧，咁我就谂，冇理由冒住个大雨行翻尖沙咀噶， 冇遮， 我有遮，咁但费事啦。好啦，于是乎咧，我就喺上面嗰个 Mos Burger 咧，就坐低，不如食个包啦吓。咁嗰度咧有个窗嘅，咁就望住嗰个船尾嘅，咁咧就开始见到咧啲雨咧就。 越嚟越大啦， 打落个窗度嘅应该 有啦，同埋咧，仲要系啲行雷，但因为我系好中意听行雷咧，我就开始望住个窗，哇！啲行雷真系令人快慰啦，你明唔明啊？咁、哦、于是乎咧， 行雷系可以，却可以令云海快慰啊！ 呢啲你哋、就是、你哋感受唔到噶啦，系好好难解释俾你啲咁平凡嘅人知嘅， 好难去接受啊！ 因为好啦，咁之后咧，我就开始收到好多 WhatsApp 啦，包括片啦、相啦，就首先系开始由一成嗰度，我以为爆个玻璃咧，原来发生原来唔系啦。 我都有 send 俾你啦， 你有 send 好多啦。之后咧，后来就 send 到阿罗国辉神父嗰、那个嗰、那个嗰啲啦， 办公室啦。 咁我就反而 send 俾你，我喂，咁你叫罗神父小心啲啦，漏电啊嘛，大佬惊你，同埋咁多僆仔喺嗰度扫，如果万一有电掣咁点算？咁一路睇一路睇，我真系唔对路，即系哇落到咧，即系狗屎咁噶咯， 即系狗屎都不能够形容嗰日嘅情景，真系已经。 咁喺嗰一刻咧，我就因为个个都话屋企啊突然间漏水啊，或者成咁样噶，你个个都话，咁我就于是乎心谂，咦，我的老爸一个人在家中看电视， 系啦，你屋企都有翻咁上历史噶嘛？ 系啦，我啲都系旧楼嚟噶啦，即系仲有好多窗系嘛？咁于是我就 ring 个 call 俾我老豆啊，喂，我话。而家落到咁，你哋屋企应该嗰啲窗有冇流水，有冇成？咁我老豆讲咗句冇事、啊，咁我就算啦，我就放心啦，我就唔理啦。咁当然我后来我终于等到个雨停咗少少，咁啊搭巴士翻到去尖沙咀，入到我屋企。但好奇怪、啊，因为我八号风球咧，因为旧楼啦，我啲窗冷其实都撇水噶啦嘛。但呢一次咧，我窗冷冇撇水，冷气冇撇水，门冷冇撇水。我唔知点解二百年一遇嘅雨反而呢次冇事、啊。 不过我谂真嘅，真系啱啱个风向咧， 可能风向问题， 真系唔系尖沙咀嗰边， 可能。 所以你睇下你，譬如你喺黄埔嗰度，乜事都冇。 系、喎，唔系，但系咧，我一翻到嚟最应景系咩？咁我老豆开住无线睇紧电视，咁啊追紧当日嗰个守业者。 哦、okay. 啊，结局篇啊嘛， 咁啊，哦，嗰套戏 好应景啊， 同一样嘅嘢啊嘛， 出面落紧大雨，好啦，我入到嚟嗰刻啊，就影住咧，阿马俊伟咧就同阿 杨怡， 阿杨怡咧，差啲讲个阳台添，咁啊杨怡咧就喺嗰个大嘅水浸成个村落咧，就喺度睇个祠堂定系乜鬼嗰块板上面咧就飘飘浮浮咁样啦，又撞完一下又一下啦吓，就浸咗整个村落嗰度咧，我就话哇都真系好应景、啊， 因为新闻提要啱啱又系嗰啲咁嘅片， 系啦，仲要系咧一路落冰雹啊嘛，系咪全港落冰雹咁滞啦，系咪我啲 friend 又话青衣落冰雹呢样嗰样好啦，咁咧阿马俊伟就喺个电视镜头不断讲。对住阿阳台讲，冰冰 杨怡 得啦，系人都知而家阳台系杨怡噶啦。好啦，就讲你知阿杨怡喺嗰个节目，喺嗰、那个剧集里边叫冰冰噶嘛， 系啊， 咁咪阿马俊伟又冰冰冰冰冰冰，我心谂哇，出边系落大雨，水浸街，之后你又猛咁落冰冰，啊、喂，呢、這个系咪真系一个无线编剧嘅一个大预言啊？ 即系极慢，我觉得都即系我嗰日睇睇，我哇有冇应景到咁嘅咁重嘅咧？成 咪咯，你有睇到噶嘛？ 有，佢即系除咗睇 WhatsApp 就睇《守业者》啦。醒咗之后你冇办法啦，即系 都唔系冇办法嘅， 冇嘢好做，如果唔系。 但你明明点可以咁准嘅咧？ 即系嗰日我嗱，第一 嗰条村百年一遇嘅大洪水，竟然我哋香港二百年一遇嘅大水，仲要今日你要睇新闻嘅话咧，港铁高铁。起站都因为赖当日嗰个大红大黑雨，就话我哋要延迟两年先可以起城啦。 系啊，哇，即系咁都赖 得啊！喂，真系赖得就赖，嗰二百零一月救咗高铁、啊，大佬。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譬如话 诶，以后啊，啲小朋友啊，同阿妈话，我考试考得唔好，因为 嗰次咯， 因为嗰次 咯，大佬啊， 吓亲我啊，唔好识功课， 起码两年啦，高铁都两年啦，大佬。 咪就系咯，我谂级两年都赖当日二百零一月嘅大雨。 唔系嗰日咧，我谂住出门口咧落去，即系落去教堂嗰度帮拖啦。但系谂啊，都系即系不宜出街，因为嗰日已经黑雨啦嘛。 哦，你冇去到帮手啊？ 冇，去唔到。 咁衰格啊你！ 咁啊，唔系。与此同时，我知道因为学即系教堂嗰度咧，仲有班华仔喺度温紧书啊，因为。 哎呀！ 咁嗰班华仔就落咗楼下帮手，咁成十个八个啦，即系多我一个唔多，正所谓啊，少我一个亦都唔少，系嘛？咁所以即系喺屋企救唔好个啦。你点知屋企而家喷水奶后啊，即系爆玻璃咪大镬？我真系有同学喺屋企爆玻璃啊！ 即系因为冰雹整烂啊！哇！ 即系有啲位系严重，慈云山我话俾你听系其中一个 严重咩？ 严重得好，严重得很。嗯，但系慈云山因为冇乜话即系咩政要啊、名胜啊嗰啲，咁所以大家都冇一步。 你知唔知道啊？黄大仙嗰橛嘅农场道啊， 嗯， 嗰日系变为农场河啊。 我知道，我睇咗好多片啦、 啊。农场河啊！ 但系咧呢件事咧，嗱，我想咧，虽然都过咗好耐啦，虽然啊 ，OK， 唔系我真系阵间真系我哋要，我好想听下你同我个有一成嗰个感觉噶。 冇啊， 因为我哋个 friend 去咗有一成噶嘛。 边个我 friend？ 你 friend？ 阿 Reno 啊。 佢又有一成咩？ 佢喺又有一成噶， 我唔知喎、 啊。佢话佢喺又有一成噶，佢仲话谂住约埋我哋另外一个 friend， 话喂，不如喺楼下等咯咁样。 黐线，唔系咁你讲嘅先。我其实对呢件事嘅报道系有睇法嘅。 我自己睇嗱，第一我对又有一成咧，我嗰日就真系哇，真系我话阴功啦，因为咁啱咧嗰个又有一成逆手咗冇耐嘅啫嘛，而家系 逆手嘅意思咩意思？ 即系嗰个业主啊，系而家系 逆手咗咩？ 系而家系咩新加坡？ 哦， 系啊，你谂。 哦、咦，咁有冇阴谋呢你估有冇人事先 点个堵塞个坑渠， 将嗰个雨水渠整烂咗之后就卖俾你新加坡公司呢会咁衰格呢成件事、 啊、 你觉得 呢、這个就是云海啦，就算啱啱知道嘅、啊、都可以即刻 唔系我只系问题嚟啫，我冇话呢个系真实。 第二呢我就觉得呢我觉得真系好即系好劲，我真系形容为就系好劲啊。 咩叫好劲呢？ 即系第一，我唔明白点解商场已经沦陷到咁嘅时候咧，又可以任得俾人入啊，任得俾人 疏散啊， 系啊。但系我又 唔断电啊， 我又 好离奇。 即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系奇景嘅就系、是，啲人真系唔惊漏电嗰下先好嘢， 咪冇意识咯。 即系究竟嗱，我如果我细个，我相信我哋屋企啲大人一定会喂唔好去啊呢啲乜乜乜，但系而家冇噶，而且咧你仲会见到新闻片段有俾个 自拍啊， 有个鬼仔咧 玩水， 摊落啲水度 啊，即系点啊？ 唔系啊，你唔觉得而家 啲水仲要系留住个电灯胆落嚟 啊？唔系你唔觉得而家所有城市人都完全冇危机意识嘅咩？全部人都系咁噶，唔系。但系嗱，我想讲咩咧？嗱、啊，你讲呢啲危机意识嗰啲，我都算啦。因为点解咧？每个人要为咗自己条命去负责噶嘛。即系如果你既然要喺个危险嘅地方做危险动作，冇人阻到你嘅。OK， 正如你十号风球要去滑浪，你死咗真系你唔好累死消防员，系咪先？ 即系唔抵可怜啊！有 咁，但系我嘅意思就系咩咧？因为当日呢件事出嚟嘅时候咧，我留意咗好多嘢，包括咩咧？包括网络啦，包括当晚同埋之后嘅新闻报道啦。电视新闻报道啦、啊、电台新闻报道啦报纸啦吓。咁我呢睇晒三日嘅报道之后呢我就发觉呢我哋香港嘅新闻界沦陷咗㗎啦。 嗯。 点解咁讲呢？因为我真心觉得啊，如果呢件事发生喺97年前呢、 嗯、 新闻业唔会咁报道嘅。 嗯。 点解呢？因为大家知道咩叫做平衡。 嗯。 啊、我意思咩叫平衡呢？就係、是、话我唔係好相信如果一个有sense嘅新闻工作者、 嗯、 包括报纸、网站、电台同埋电视，我一扮扮晒四个㗎啦、嗯、我唔相信呢一个又一成水浸重要过好多社会喺水浸里面出事嘅嘢、 嗯、 包括咩呢？包括深水埗、油麻地甚至其他地方好大量嘅露宿者，如果遇到一个201遇嘅大雨灾嘅时候，是咪会你会有啲叫做新闻 sense 就去睇喂咁嗰啲露宿者有冇问题啦， 去咗边啊， 点解唔 challenge 政府唔公布有开放嗰、那个 临时庇护所 呢，係咪呢啲系咪应该新闻工作者嘅 sense 呢，係咪、啊、好啦。第二当时我呢已经第二諗嘅就系咩呢？当年八号风球大澳水浸咗半条主要街道，啲人出唔到入唔到、嗯、要报警。好啦，咁当日大澳点呢、 嗯、 新界点呢、 嗯上环啦、 啊你唔好话啦，即係话上环海尾铺都试过浸晒啦、啊、上环点呢，好啦，我都已经撇除嗰啲比较有钱啲嘅区域，是的，我意思係话咩呢？喂，荃湾老围呢曾经都死过人㗎、嗯、大雨係咪，荃湾老围呢木屋区呢星铁呢九呢个丁九村下面呢，喂有几大量嘅社会时事、 嗯、 你係可以有sense去，因为201嘅雨你可以记者无论文字又好，摄影记者又好，主播又好，你企喺嗰个，你幻想一下一个新闻电视台嗰、那个记者企喺个露宿者前面，或者嗰个桥底浸晒，或者喺某一条荃湾路围嗰啲瀑布咁嘅水落到嚟，你睇一啲居民点疏散，或者喺新界嗰啲大部分嘅低洼地区点样浸，或者大澳你去到今睇今次有冇事，好啦， 你一個都見唔到、 嗯 啊、只係 K 寶咧係問車邊去咗個近市區嘅菜田做咗個訪問，都算係咁噶啦， 揼爛曬啲菜啫、 啊，都算係咁噶啦，但你對所有社會嘅關注咧，係真係零嘅、哦 嗯， 真係零嘅、哦。直到咧第三日咧，香港嗰個其中一個社區我唔記得全名叫社區深水埗社區關注中心嚟，我唔記得咗全名啦嚇。佢、嗯、反而去做一個 research， 去問下啲露宿者點樣 kick 卡嘢啊，同埋佢哋有手幫手啊呢樣嗰樣，先至將條料線翻俾記者。記者特登佢好細好細段。 唔係，不過老實講啦，即係 唔係你俾我講埋呢句話佢先。我唔覺得又一城。大水浸， 嗯， 系重要到咁咯， 嗯， 你记住系连续两三日报道，仲要系到个记者系企喺嗰个又一城嘅商场个玻璃隔篱喺度讲，咁你其实真心觉得啊，嗯、即系而家啲新闻工作者嘅质素真系低劣到咧，即系我觉得可以报道，但系你要平衡咯，嗯、即系呢个只不过其中，如果我系报道嘅话，我呢个只系一环啫，其他咪 balance 佢报道五段其他嘢咯，系嘛？唉，於是乎見完咧，我心諗得啦，我直情覺得因為呢個二百年一遇嘅大雨，香港新聞界某個程度上，唉，我唔想話佢已死啦，係嘛？我咁樣講好似太 heavy 啦，係嘛？話佢已不像樣啦，好唔好？ 我覺得好有恐怖，即係好有進步空間嘅。个进步空间系在于啲记者自己， 真好啦 自己嗰个嘅 sense 系咪？ 嗱，个 sense 嚟自乜嘢咧？都要睇下呢个记者，第一佢有冇一啲嘅宏观嘅经验啊？如果呢个记者佢曾经可能喺外国留学，咁佢睇嘅嘢咧的而且确系同你喺本地长大咧系两件事。你不得不承认咧，以往嘅记者咧，佢哋出到嚟，即系如果喺企喺人前报道新闻嗰扎咧，佢哋除咗读书之外咧，佢哋真系会去下世界各地，可能真系去下旅行，或者其实你只要去用只眼、用只耳去下世界各地，去住酒店，你睇下人哋啲新闻台嗰啲，你开始嗰啲眼光啊同角度啊，完全都唔同噶。但系奈何就系而家，譬如近我够胆讲啦，近呢六至八年嘅毕业嘅记者，老实讲，有几多位？佢哋係會喺做記者之前，會行下呢個世界，睇下呢個世界，或者好似閣下咁樣，日日屋企閉路電視睇住各大新聞台嘅咁樣。 有嘅，但係好嗰啲咪俾人叫咗咯，嗰啲史可為嗰啲咪就喺中央電視台咪叫咗去做戰地記者咯。 即係就係我覺得缺嘅係有少少呢一種宏觀咯。 但係個記者本身佢有上司噶嘛。 唉， 嗰啲上司系咪废嘅咧？好啦，上司仲有上面管理层噶嘛？喂，你落个 order 叫一个记者去大澳睇睇咧，你明唔明啊？你喺个大澳条大街访问下个阿禅，点啊？今次有冇影响到你哋啊？ 啲鸡屎藤仲整唔整到啊？听日 起码就算第二日去啊，你都俾到我少少觉得啊，你都起码有啲社会 sense 冇、啊啊，当大澳死嘅、啊。好啦，之后咧我就 WhatsApp 我个出版社嘅 designer， 佢住长洲，我就问长洲点啊？喂，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都想知全个香港唔同区域点啊？咁佢哋话长洲冇事，长洲冇嘢。咁我起码我都如果我作为新闻嘅人。嗯、我起碼如果報，例如原來報俾你聽，我企喺長洲，長洲冇事嘅，大澳正常嘅，好啦，青衣黐咗線嘅，原來荃灣圍失控嘅，咁你起碼知道成個 picture 啊嘛， 嗯、 我冇理由全部新聞都淨係識有一成噶， 唔係即係呢個呢個事實 真嘅， 我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曾經有一次係十號風球嘅，咁我就去咗西貢嗰邊咧做一啲綜藝活動咁樣嘅，即係 cam。 哇！十號風球你都去西貢？ 嗰陣時係咁樣嘅，星期五晚去。 你冇挑戰上帝喎、 啊？就話星期六突然间打风，佢嚟得好快个风，咁所以我哋最后咧就困咗喺个即系避震屋入边咧，自己又做祈祷啊成，咁都听不停咁听心经。 嗰时冇理事力强咩？ 未有啦，近零实医院嗰头啊，咁咧我仲记得咧，当其时心机咧系不停咁样系叫啲市民要小心啦，要好 alert 啦，同埋 咁香港电台都会有嘅。 唔系，即系但系个问题系你当听新闻嘅时间咧，佢唔会净系讲即系佢会话俾你听，而家香港有啲咩事发生之余咧，就系、是、不停咁叫大家有呢个可能性。系啦，而家咧你发觉系好少噶，真系少噶。而且呢啲咁嘅天灾人祸嘅报道咧，甚至乎变为有少少八卦性质添噶。 其实咧， 嗱你睇下，譬如九龙塘嗰条瀑布，嗰、那个九铁瀑布啊， 个站里边 啊，即系呢啲咁喂， 点解又唔会讲啊？因为咁样而影响到铁路啊乜乜啊？即系 或者可以 challenge 佢点解个铁路去水咁渣咧？ 系啊，点解会去到咁样啊？即系好多嘢， 只有一句咯。二百年一遇嘅水，我哋系 handle 唔到嘅。 嗰、那个直头又系食屎大嘅。 所以呢，高铁呢都系处理唔到嘅。不如咁啦，嗱、啊，哎呀，我哋连马航都未讲，转头翻嚟讲啦吓。今日咧，我会全只即系全集。第二公里咧，都系会听一个歌手嘅歌，呢只碟咧系佢亲手俾我嘅，咁、 哦、 就呢个僆仔嚟嘅，呢、這个后生仔咧就新派嘅 rapper 啦，咁、咧我就特登，因为我就话我唔知点样喺网台介绍你个名字，我话应该系叫做 Heolistic。定係因為佢個名叫 heolistic.com 啊嘛，定係 heo 咧？佢話：誒、欸、叫你 heo 得㗎啦，即係 heo。 heo 咁佢咧就因為嗰陣時喺 Yahoo 拍攝嗰啲封面，是即係嗰啲造型嗰陣時咧，就識佢嘅。咁佢好傾得，同埋都好 nice 人嚟嘅。咁但係啲歌咧，嗱，我就首先又要聲明一次啦，因為佢係相對於一般嘅主流歌曲咧，係比較敏感啦，同埋比較直接嘅， 即係商業性質冇咁重嘅， 冇商業性質可言嘅。咁、於是乎咧，今日所有呢啲歌，如果係我而家咁樣講啦，如果係16歲以下嘅咧，就唔適合收聽嘅嚇、啊，都要講一講，因為費事啲家長唔中意啊嘛嚇。咁、因为当中嘅先劫咩牵涉咩咧？ 先劫先劫色啊，后劫财 啦。呢个系先劫色后劫财啦吓，唔系里边真系有粗口啦，有色情啦，有暴力啦，咁等等嘅嘢咧。而如果大家未系年纪嘅，就可以唔听。但系咧， 大家未系年纪咧， 未系呢个年纪咯，你懂得啊， 可以 skip 咗3:30得噶啦 吓，唔系咁。但系如果大家想听啲喺电台唔会播到嘅嘢咧，就听啦。我想听第二首先，因为大家咧，我同你咧近排都经常会做呢首歌嘅歌名啦，《睇医生》。 我唔系成日睇，我咪睇咗一两次得噶啦。你成日睇啫嘛， 你唔睇。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做医生几滋生话黐筋要打支针喎。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个医生话知你天真乱黐孖筋。有人话我癫得得，要带我去化验所化验我个老先得。佢哋发现我觉得我有啲啲迹象，加上有发癫嘅倾向，再系咁发展，可以诱发唔正常。个医生问我到底系咪有问题？我冇问题，佢问得我，佢梗系有问题啦，系咪啊？继续问话要了解下我嘅世界观，佢哋话我太悲观，又叫我咪太灰，我啊哈，梗系灰啦，又系你叫我否白，但系转个头又要做思想纠察，系啦系啦系啦，我系勾下勾下噶啦，你唔将我丑化，咁点显得你哋优雅？好快乐到楼下，我攞咗张入院纸，上面写住要注意，见到要行远啲。快啲将我困住先，呢个系我心愿，好过要继续生存喺出边嗰间疯人院。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个医生自知心话黐筋要打支针喎。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个医生话知你天真乱黐孖筋，系咪弗洛伊德将我呢类叫失常？我系咪一样？系咪等你系边一样？我哋边一样？即我基本上系癫一样。但系喺个基因编辑上，你成日四不像，所以你哋戴住面具，冇大破坏秩序。我唔跟规矩，系因为唔信世界有规矩。佢唔敢面对面对我，唔跟住佢个贱嘴，就将我治罪。俾二类当我第二类，系我仲未反叛完，我点识去掩饰？话我意识太过偏激，要物色个监护员，使乜拨乱反正？反正已经咁乱。如果锁住我，当派咗700万粒定心丸。当他在